在这里痴痴地等，想的是你的爱，想的是你的吻，流不尽相思的泪，熬不完离别的恨。梦悠悠，昏沉沉，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。也曾听静的祖声，撩起我多少兴奋，也曾低呼你的名字，盼着你向我飞奔，看清楚掠过的影子，才知道是生的人。会不会你再来，要不要我再等，一遍遍我自己想，一声声我自己 收敛我的感觉。

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灯，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，仰起头不流泪，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，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，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，一个人不流泪、啊、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，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，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灯，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，仰起头不流泪，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，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，一个人不伤悲， star， 告诉我在天上会有什么心情。什么不一样的风景？一颗心在你身上，我终于看到黑白分明。你是明星，却是会远离繁华。

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屋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。